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吴列娜背后的五位封号斗罗都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，可他们却眼看着悬浮在半空中的唐三，没有人想出手，只是那么静默地看着，一个个眼中神色惊疑不定。这五名封号斗罗面面相觑，一时间也有些无所适从。那天他们人数更多的时候姑且无法战胜，当时还有比比东的带领，此时只有他们五个人，真的要去拼命吗？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何等困难，谁又愿意去浪费生命呢？ 你们再不出手，嘉陵关就完了，就算是死也要将唐三给我挡回去，有他在这里，我们的防御就将崩溃。 他说的对，这是命令，你们给我冲上去。 五位封号斗罗脸色大变地回头看去，正好看到脸色苍白的比比东来到了城头之上。但是还没有等这些封号斗罗去完成比比东的命令，他们的对手已经落向了城头。伴随唐三一起来到阵前的一众强者全部朝着嘉陵关城头扑来，自身拥有飞行能力的直接飞起，没有飞行能力的凭借着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来到城头，十余名强者同时冲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那几位封号斗罗也明白再不动手恐怕结果会更惨，五人同时大喝一声，各自魂技迸发冲了上来。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双方刚刚碰撞到一起就迸发出了强烈的火花，毒斗罗再次找上了老对手，那克制他的刺豚斗罗。 我就不信我不能战胜这个家伙。 剑斗罗七杀剑一圈，直接圈住了对手两名封号斗罗，古斗罗哈哈一笑也找上了两个。在宁风致的全力增幅之下，他们虽然都是一对二，但却丝毫不落下风，对手的五名封号斗罗就这样被直接挡住。宁荣荣增幅能力全开，戴沐白、奥斯卡、马红俊、朱竹清、小五、弗兰德、柳二龙等人在他的增幅之下挡住那其他的七八十级的魂师，绚丽的魂技令嘉陵关城头上渲染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。唐三与大师面对比比东与挡在比比东身前的胡列娜，同样都是一对师徒。唐三手持海参三叉戟，冷冷地站在大师的斜前方，怒视着比比东。看到比比东，他脑海中不可遏制地想起了自己的父母，想起了死去的大明二明。胡列娜没有丝毫退缩地挡在脸色苍白的比比东身前，他的目光却注视着唐三，在复杂的情绪之中，更多的却是坚定。比比东脸色苍白，原本威棱四射的眼眸看着大师却有些失神，灵魂的虚弱令他整个人看上去都显得有些脆弱。大师的双眼蒙上了一层红色，双拳紧握，他的眼神甚至比看着唐三的胡列娜还要复杂许多，他也注视着比比东。 为什么？这三个字我已经想问比比东很久很久，但却直到现在才真正面对面地问出来。 当然是为了你，你忘了你家族那些人是怎么欺负你的了吗？他们看不起你，甚至把你排挤出宗门，你应该感谢我，是我帮你将那些欺负你的人全部杀死的。柳二龙也应该感谢我，没有了家族的阻隔，你们不是就能没有阻力地在一起了吗？ 胡说八道！不论家族对我如何，是家族给予了我生命，我永远都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一份子。 那又如何？ 反正现在蓝电霸王龙家族已经烟消云散了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哼，真可笑，真可笑啊！ 你是个疯子。 是的，我是疯子，我就是疯了。怎么样？我要报复，报复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。我要做斗罗大陆上最邪恶的人。这个世界每一个生命都是邪恶的，每一个都是。哼，随便你怎么看我，所有的坏事都是我做的，那又怎么样？听说你现在是天斗帝国国师了，小刚，你别急，等我击败了天斗帝国，我让你做国王如何？来呀，你是不是很想杀我？那就来杀我啊！ 老师，唐三，你们要杀我老师，就先踏过我的尸体。 傻丫头，你真傻，难道你以为我看不出你喜欢上了这个小子吗？ 听了比比东的话，唐三和胡列娜的身体同时一震，对视中唐三皱起了眉头，胡列娜却有些诧异和惶急，大师则有些愣住了。 老师，我没有。 傻丫头，老师是过来人，从你看他的眼神我就都能明白了。当初我也同样用这样的眼神看过一个男人，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是的，唐三这小子确实很出色，我已经自诩天才了，可他却比我还要有天分。你的眼光不错，可惜啊，你是我的弟子，你和他之间与我和小刚之间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就算你肯，人家会要你吗？我们都是没人要的女人。 老师， 两行清泪顺着胡莲那美眸中流淌而出，内心强行压制的情绪再也无法克制，但他却依旧坚定不移地挡在比比东身前。唐三深吸口气，缓缓抬起手中的海神三叉戟，面对胡列娜。 你让开，我不想对你动手。你应该知道，比比东做了多少孽，他必须要死。他死了，这个世界将会平静许多。 不，不论怎么样，他都是我的老师。你要杀就杀了我吧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放过我老师，算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 胡列娜凄然看着唐三，从唐三的眼神她看得出，这个男人对自己最多只是怜悯，却并没有半分爱意。先前他听了老师的话时，甚至还回头看了一眼小五，那一瞬间的眼神是自己一直渴望却无法得到的。他明白，在唐三心中就只有小五一个人而已。唐三猛然闭上双眼，再迅速睁开，胡列娜凄然的眼神竟然令他有些心生摇曳。胡列娜的武魂本就拥有着强大的天然魅惑力，此时真情流露之下更是惑人心魄。 唐三强行令自己的心硬起来，右脚踏前一步，左手轻飘飘地向胡列娜拍去，手掌瞬间变成玉色。面对唐三的攻击，胡列娜竟然不闪不避，美眸中带着那份凄美的悲伤，甚至还有几分解脱的释放，直接迎了上去。唐三的动作很快，在出手的一瞬间，整个人就像是贴着地面前移一般，再加上胡列娜本身就向前迎上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被胡列娜身体挡住的比比东甚至都没有看清，直到唐三欺进胡列娜身前，比比东才发现他的攻击，想要救援也来不及了。眼看胡列娜就要香消玉殒在唐三手中，突然唐三的看上去快捷无比的左手猛地向上一抬，改拍为抓，胡列娜只觉得自己肩膀上一麻，整个右臂已经被唐三的灼热的大手所掌握，酥麻感瞬间传遍全身，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一阵麻痹，整个人就已经如同腾云驾雾般飞起来落向一旁。在唐三控鹤擒龙劲的控制下，他被足足甩出数十米远。唐三的动作是连贯的，左手甩出胡列娜的同时，右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已经抡起，带起一道扇形的金光直奔比比东斩去。巨大的三叉戟刃在这一刹那就像是水晶雕琢的一般晶莹，几乎只是光芒一闪就到了比比东头顶。比比东当然不会束手待毙，不论怎么说他也是巅峰级别的封号斗罗，额头上那个蛛网符号骤然一亮，身体暴退的同时，他的死亡领域已经开启，不只是笼罩向唐三，也笼罩向嘉陵关城头上所有天斗帝国强者。唐三自然不会让他轻易得逞，蓝银领域第一时间开启，就那么凭借领域的力量与比比东的领域对撞了过去。领域层面的碰撞，只有碰撞的双方才能够真正感受得到，虽然这并不是精神层面的能量碰撞，但却是武魂彼此的撞击，也同样会牵涉到部分精神力。唐三手中海神三叉戟前探追向比比东身体的同时，领域的碰撞已经完成，唐三的身体略微停滞了一下，比比东却是闷哼了一声，痛苦地皱起了眉，整个人的上身略微后仰，摇身一晃已经释放出了死亡蛛皇状态下第八魂技武魂分身，本体与分身同时向两侧一闪，正好躲开了唐三的海神三叉戟，同时不退反进，伴随着第八魂技释放的武魂真身，令他那尖锐的蛛毛直奔唐三身上扎来。 比比东因为不想给我向他发动精神力攻击的机会，所以不惜耗费魂力和精神力，也要在战斗刚一开始就放出武魂分身。他的分身与本体一模一样，哪怕是我这个层次的精神力都很难探查得到。像比比东这个级别的强者，如果我贸然发动紫极魔瞳攻击，命中的却是他的分身，立刻就会被他抓住机会。 唐三从来不会小看任何人，哪怕是旧伤未愈的敌人也是一样，在敌人没有真正倒下之前，战斗就没有结束。无数蓝银皇如同盛开的鲜花一般从唐三脚下爆发开来，瞬间就蔓延到了比比东身前，上百根蓝银皇如同大网一般向他照去，正是唐三重新获得了魂环之后的蓝银皇第一魂技缠绕。虽然同样是第一魂技，但更换了五万年以上魂环之后，这个魂技的强度已经达到了相当恐怖的程度，丝毫不逊色于普通魂师的第八魂技。那庞大的蓝银皇不但范围大，而且坚韧程度就算是剑斗罗那柄七杀剑也不能轻易摧毁，尤其是在眼前这种与领域融合在一起的情况下，唐三的蓝银领域与比比东的死亡领域相互碰撞抵消，谁也无法用自己的领域抵挡住对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